哪有啊？我还有看过 《灌篮高手》， 我还有看过《人间凶器》。 《人间凶器》 對啊， 这部漫画是什么？我有听过，但我没看过。 干，那你在那边跟我嘴，嘴秋。 因为最近《鬼灭》很红啊， 对啊。哎、欸，这礼拜五是你生日嘛？ 对， 母难日的时候，你要带你妈去哪里？ 去天母的一个老的西式餐厅去吃牛排。 老餐厅， 对，真的很好吃哦。它而且是它的那个小菜都是 buffet， 然后不多，大概只有四五样，但是真的好吃。有时候吃了小菜，前面吃一吃就饱了，主餐根本就吃到后面就很胀。 你讲到老餐厅，我就想到，哎、欸，刚不知道我们还没开场，好，欢迎来到东，每次都忘记开场。好，欢迎来到东方传教士，我是安东， 我是范威。 好，讲到这种老餐厅，我就想到，因为我爸妈，他们好像第一次约会就在一间很老的西式餐厅，在大道城那边的波利式西餐馆。 我有听过， 你有听过？ 我记得我妈在我不学生的时候带我去吃过，可是我已经没印象了。对，但那间餐厅是老的，然后有名的。 我是没吃过，就经过我妈嘴丘讲了一下，这样。讲到这种老餐厅，其实大稻埕那边都很多很老字号的店。 对啊，因为那边就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嘛，靠近港口。 你知道 大稻埕吗？ 迪化街嘛。 我知道啊。 你知道迪化街为什么会发源成现在这样吗？讲到年货大街，也快过年了嘛。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离过年好啦，应该还有两个月。好，也快过年了，大家。讲到年货大街，就不能不知道这种骨灰级的，在台湾有很多年货大街。 对啊， 讲到年货大街，就不能不知道这种骨灰级的、殿堂级的大街——迪化街。 迪化街，你有去逛过吗？ 有。 你有办过年货吗？在迪化街办过年货？ 我每年过年都跟我妈去办年货。 很塞哈， 很塞啊！可是我因此知道，我二伯母很喜欢很大只的干鱿鱼。 讲清楚 好。好，我堂哥喜欢牛轧糖花生口味的。哦，婆婆妈妈都很细心。每年哦，尤其是我妈，她送礼都会送进心坎里， 送到心坎里。 对啊，像 例如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在交换礼物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回家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必要的垃圾废物。可是我妈可能就会送会让人收到会开心的东西。 真的假的？钱哦？ 没有那么实际啦，支票吧。没有啦，就是会送。像我做业务的，我有个客户，他就从以前就跟我妈很常去旅游，他很喜欢一些算是精品的东西吧，那我妈因为我做保险的嘛，他就希望帮我做球 做业绩这样。 对，然后我妈就给我一个礼物说，就是希望我转送给那个人。那个也是我，因为我舅舅是长荣航空的，之前有什么 Remova 联名手提包。 对， 他就叫我把那个送他。 真假的？ 因为对我妈来说，她的弟弟在做长荣的，不用钱了，她就有一些奖。虽然这样好像不能被长荣听到不好，但没关系，自己播出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疫情开始已经恢复了，开始 没空管 我们，生意很好，这世界会变得更好。2020快走完了嘛？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好，我们原本在讲年货， 我就想看你要接到哪里去。 我们原本在讲年货大街。 对啊， 你刚才定我有没有陪我妈办过年货嘛？ 对啊， 那你有吗？ 有啊，后来我们家都不太去迪化街办年货大街，因为 为什么？ 因为年货大街那边其实第一个人挤人，第二个都是卖一些干货，或者是一些南对南北货这样子。后来我们都会去南门市场买东西。 等一下，南北货是什么意思？ 南北货就是干货啊、杂粮啊，然后一些糖果类的吧。 那为什么叫南北货？ 东南西北都有，应该不是讲错，应该是说 怎么不叫东西货 哦？南北啊，因为以前的那个中国地区就是南北啊，哪有东西？ 你确定？ 确定？ 好了，因为我刚刚有 Google， 嗯，确实是你讲的这样。 看来我还是 到 还是我学识渊博啊。 不是啊，因为南北货有时候人家可能会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好像应该是南北的东西都广集在这里的，叫南北货集散地的样子，但你又不是很确定。就想考考你，不愧是学长，多喝了我两年墨水， 是两年奶水。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迪化街会是台湾第一个年货大街吗？ 因为以前是港口啊，所以这边的贸易，然后人流量都是在那边做生意，人流量非常往来频繁，所以不知不觉那边就台语叫做 get 起啊，国语我不知道怎么讲， 结市吗？ 对，如果你直翻国语是这样，它就是 get 起，然后所以所有的生意都会慢慢在那边蓬发，所以大家就会来这边买东西，所以才会造就今天的样子。 好，算你对一半，因为我刚刚也 有 Google。 那另外一半是什么？ 好，确实是因为港口，所以它当早年它就是发展出茶叶、南北货、还有香料等有的没有的中药材，那它因为这样发达。 对， 可是通化街，它是迪化街，抱歉， 通化街是我抽卡包的地方， 抱歉抱歉，被你影响了。好，因为可是迪化街它很小一条，那很小一条，它毕竟就没办法扩展嘛。嗯哼，那因为当年迪化街因为办这些东西，他们就越楼市越盖越高，越盖越好，但路就是还是很窄。 对， 他们就来集结讨论说，那该怎么办？ 对， 那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车潮等于人潮， 对， 人潮等于商机， 对， 所以他们就要把迪化街拓宽，嗯哼，让它从两指变三指半，嗯 哼，最后五指全开， 太下流了吧？ 在哪里下流？ 啊，没事，对不起，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育现象。 好，五指没错，五指全开，嗯，好。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请怪手来把里面拓宽。嗯哼，迪化街就分了两派。 嗯哼，哪两派？ 分了一个叫做商迁赚钱好棒棒派。 嗯，再讲一次，商迁什么？ 商圈赚钱好棒棒派。哦、嗯哼，另一个叫历史古迹好美丽派。那听名字就知道，一些人支持的是赚钱， 对， 一些人支持的是保留历史古迹嘛。嗯，那最后怎么办？ 融合，对， 那、啊、变什么？ 变成 以你的智商，我相信你答得出来。 这么靠北的， 我有 Google 啊、哦， 你有 Google， 我一定是绝对正确。 就变成了商业与历史文化的据点啊。 走，反正他们就最后就决定要一起办年货大街。哦，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一个货物集结地而已的概念，五分埔啦。嗯哼，讲到五分埔，其实现在五分埔也落寞不少， 落寞很多了，好不好？ 电商林立啊， 没错， 经济就发展真的很快、欸， 真的变化很快，尤其是有网络的时候。 你看，从以前不是都有一个故事，说什么 Nokia 很厉害，但他没有想到苹果手机的出现， 对， 然后什么柯达什么傻瓜相机。很厉害，底片机、 啊、 很厉害、嗯，但还没有想到数位相机的出现。 对啊， 对啊，那你看五分埔也没有想到电商的出现。 但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会崛起跟没落啦，就像以前西门町很热闹，它中间有低潮过一段时间，然后近期近年来又再起来了。 现在是因为晚上哎、欸， 晚上 对啊，现在晚上西门町很热闹，但。疫情来之后，我就不太确定了。 那是疫情啊，我们先不讨论疫情啊。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它都会先没落一阵子，然后又再复苏起来 啊。应该说前阵子西门町就开始复苏，它晚上很多人出来摆地摊呢、欸。 对啊，因为那边也慢慢又开始复苏起来。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好了，就是以前我们东区，我们学生时期的时候，东区很热闹啊，那边商家林立。你看现在这几年。东区整个没落被信义区抢走了。 以前没事就要泡东区，假装自己是很高级高中生的。 对啊，然后去那边看梅亚，因为那边的梅亚真的气质不错，跟西门町的会不太，因为西门町都学生梅嘛。 以前学生 东区都是属于那种上班族的，已经有出社会了， 时尚一点的， 对对，也就是有社会历练、懂玩的那种 时尚妹， 对对对对， 属于海怪的猎物那一种。 但后来你看这几年都落寞啦， 是 很惨欸， 开始很多地方，啊，因为也是房租的问题嘛。 我说到这个房租，你会觉得有时候吼，你看那些东区的租房租的那些业主啦、房东啦。老实说，你不觉得他们不缺钱吗？那不缺钱，那干嘛一直要涨房租？ 哎，不缺钱这件事情，我是深深的有感触。不是说我不缺钱，是我之前在找房子的时候，找到东区，他在市民大道上的一栋房子，然后那个我们看的是五楼，那个房东就住在二楼， 对。 看房子的时候，一定会跟房东聊到天嘛？ 对啊，对啊，一定。 然后就透露了二楼、三楼。四楼、五楼都是他家的，四楼租给别人了，啊，三楼、二楼是他们在住的。 对， 二楼24小时，因为有带小孩的关系，冷气没有停过。然后他说看我不像坏人，然后我说哎，你怎么看的？我就好奇，有时候就爱搭话。我问他说你是怎么看的？ 对， 他就跟我说我做房东20几年来，人来来去去的，我什么人没看过。 那他刚好就没 看过。我就觉得哇靠，真的过 英雄， 你真的过很爽，20年来我都在坐在这里没工作收房租，什么样的人我没看过， 欸，真的耶， 那我说真的，他可能看过的人还真的不多。 我也这么觉得， 他可能就是没有肉吃，那干嘛不吃米？啊，是没有米吃，干嘛不吃肉的那种人？ 我觉得，对啊。那你问你哦， 你觉得什么？来，你觉得什么？ 烤腰， 血吹大楼吗？ 不是，就是你看啊，现在比如说，物价都涨，薪水没有涨，那很多人都出来创业，然后创业都被房租压着，然后不然就是薪水啊货被压着。可是那些明明不缺钱的房东，为何不？不要提高你的房租价钱，然后让这些商店家能有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去经营他的店，这样子是对整个生态圈是好的，啊，因为你的店那边才越开越多，越来越热闹，然后才会经济，大家人流进来买，然后经济才会流通啊，不是吗？你看现在都已经被信义区那些百货公司占据了， 而且我们一般工作不是都要缴所得税吗？ 对啊。 他们没有房租所得税， 哦，是哦， 对啊， 那他们不怕被查税吗？ 为什么会怕？那个又没有税法规范 哦，是哦，这我就不知道。看到这 个，说我们签那种约都没有 法律效力， 没有对他来说那个没有所得进账吧？我们就只是写那个白纸黑字而已，然后我们汇钱给他那个，那个不会是他的 收入 所得啊， 所得这样子。 因为一般租房子不是都会说不能给你用什么辅助法或干嘛，啊，你没什么租房子的经验，对不对？ 对，没有， 太逊了。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可以聊台北市租屋交战守则，或者是租屋需要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因为刚好。这点我跟你正在机场的对立面，你就是巨婴， 巨婴， 我就是巨婴精，古巨基就是说我， 高给给呀， 高给给呀， 高给给呀。 好，啊，但刚才在一样在聊文化眼镜的衰败嘛， 眼镜啦，退演化啦， 演化的衰败。那我就在聊，你觉得台湾现在可以怎么更好？还是这个话题不好聊？ 不会啊。怎么更好？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向心力啊，然后要有就是认同自己在地文化，认同这片土地，这就会更好。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想到以前台湾不是受口蹄疫之害， 对， 那猪肉都没办法出口， 对。 可是好像去年开始猪肉 解禁 了， 对。 按我们的对岸，彼岸岛。 对， 他们就正在猪瘟嘛。 对，没错， 好像台湾在国际上蛮有一个立足之地的感觉。 你说口蹄疫解禁这个问题吗？ 对啊，因为以前是半导体业很厉害嘛。 对， 但韩国不是急起直追，对啊，那现在很多 可是还好哎、欸，我们的半导体还是很强哎、欸。 可是以前 iPhone 代工都给台湾代工的、啊，现在都忘记哪一代开始就已经 有、嗯、那是代工啊。你看台积电研发的那个晶圆体，那个还是台湾目前技术都是 top 的。 有啊，那是最那是这两天嘛，台积电股价狂涨， 台积电一直都在涨啊。说到涨价这个，之前我去参加婚礼。 嘿， 然后那个，因为我朋友，我就是高中同学，他们全都是竹科的， 嗯， 然后他们就说，之前台积电200多块的时候，没有后悔没有砸身家买，因为现在好像台积电涨到四五百， 五百啊， 对啊， 超多的， 对， 啊，这边就跟我们广大的听众分享， 对， 我们现在听众已经来到30,000多人了，非常开心，那我们还是不吝啬，没有什么抽奖抽中才跟你讲， 嗯。 就是台积电它的股票利息比定存多了 哦，真的哦， 对啊，所以可以不要买定存了， 就是有钱的时候有闲钱可以买台积电的股票了， 对 啊当然不是说什么全部都解掉投身家去买，像你朋友刚刚讲的那种、 那个隔域不可求啦，你怎么知道它200多块会涨到400-500块， 对啊，这是给我的感觉，就像干妈张泰山签名卡，然后霍神家全买的，妈全买一定中哦，怎么可能不中？ 对 的那种心情。 哎、欸，你比喻的很好、欸， 很好、哦。 对，就像我买了40,000多块的那个中信兄弟卡包，一张价价没有中，我他妈的干！ 还有一番赏。 对，而且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嘿， 反正这话题岔开了，没错，但我就是想讲。 好说。 我不是抽40,000块卡包，没有抽到恰恰吗？ 嘿， 然后我不是这次的总冠军赛有下去台南看。 嗯， 对。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在外面等我朋友，我就看一群人围着，我想说是什么谁在那边、 嗯？ 你看是恰恰，我立马把球拿过去伸过去给他签， 这样是很北兰的意思吗？ 不会，没有没有，大家都给他签名、嗯。然后重点是后来我签到，然后我签到那个顿时当下说，那我当初换40,000块要干嘛？我现在不用，我只花了一张球票，我就签到他的球了。 可是是签名球嘛？ 签名球就是、 啊、抽那么多是签名卡、啊、又不一样， 是不一样，那就是有得到他的签名了。对、 哦， 我想说，我